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听日渐转东风，晚上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晚上显著转冷，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3点，升77点，总成交金额253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6点，升0.47。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1点，下跌3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小米集团29.3，跌3.35元；腾讯控股645元，升15.5元；阿里巴巴241元，升6元。医道科技新上市报65.2，中国平安103.1，升3.5；美团307.6，跌5.6；中芯国际27.65，跌5毫；吉利汽车31.2，跌6；中国移动47.1，跌5仙；广汽集团9.38，升1.5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754，英镑10.589，瑞士法郎8.738，澳元6.006，加元6.116，新西兰元5.573，欧元9.412，每百日元对港元7.4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82。日经平均指数报28519点，下跌179点。港金现货价报1713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48美元，卖出1852.9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尖沙咀的九龙公园径去广东道方向，较早前近住北京道的慢线曾经有意外，意外清咗场，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而家梳士巴利道西行去九龙公园径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永安广场。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水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受到车多影响，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咧九龙出口一带的交通繁忙，而家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近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芝楼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住北围附近，因为道路工程，而家出九龙方向的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近西贡消防局。其他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喺坚拿道东因为爆水管，而家介乎告士打道至到洛克道的一段坚拿道东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点正，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7点05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大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横跨不同年代，展现不同风格的33位男歌手，当下他们同样关注十大中文金曲男歌手金银铜奖会是他们当中哪三位获得呢？ 明晚八点， 多媒体特别节目《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雪》，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MI，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乜香港嘅文化真系咁？ 你系咪真系香港人嚟噶？对住老细啊，你几有道理都好啦，跪咗先啦，大佬。 咁唔通？ 算啦，唔使讲咁多啦。香港啲文化，你呢啲人哋唔会明噶啦。 由黄贤饰演嘅土生土长南亚裔少女 Alina， 可唔可以成为真香港人？咁就要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于烟展翅》， 逢星期一下昼3点到5点，三五成群，黄天怡、方子豪、阿涉携手展翅。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心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佛系歌手若狮子欢邦相信诵经可以超度亡魂普度众生，如果将经文仁慈的一面再加上现代的音乐，又会有什么音乐上的化学作用呢？僧侣歌手的他尝试将几种的元素归一，创作真正扣人心弦和震撼人心的歌曲。至于是歌手若狮子欢邦心，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若狮子欢邦》，Kokoro 心。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五嘅骚动音乐啊，嗨！ 有波声有艳剧，一间六点钟加多个奔神，有我哋嘅金曲大乐吧，最后一回啦。 系啊，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挽回一成啊，我有信心噶。 我而家我每一次讲起金曲大乐吧呢五个字嘅时候咧，波声都会有一种厌世出咗嚟啊。 系啊， 因为我系唔会俾你赢嘅。OK， 佢而家完全唔留手话你听。 因为即系而家系应该最后一期，就应该讲紧系第36届去到第42届啦。 系 咁，其实已经大家都生存喺呢间公司噶啦，我哋熟悉嘅程度应该系一样噶吓。 咁先惊啊！ 系啊，所以 我话你听啊，上个礼拜嗰啲指甲油我冇查走噶， 系啊， 留住喺度啊。 你今个星期见嘅所有我哋访问嘅嘉宾歌手啦，第一个问题都系问佢话：你点好意思出街嘅咁样？ 之后睇相，如果你见到嗰张相，我只手指咧，你望都仲有指甲油喺度咧，你就知系呢个星期做噶啦。 你下个星期做嗰啲嘉宾访问，你十只手指都会有啊！ 我一定会帮你达成呢个目标噶，系啦。 咁我哋呢个金曲大乐班，因为今日就最后一集啦，以金曲为主题嘅大乐班，即系代表住咧，因为我哋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啊。就要播啦， 冇错啊！听晚啊，1月16日星期六晚上8点，好多个平台都可以睇到嘅，无论系港台电视31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港台网站 rthk.hk 啦，都会有得同步广播嘅。咁如果你揸紧车嘅话，就记得听第二台啦，我哋有声音广播吧。 是啊，咁你可以帮我哋 share 下啦，将呢个消息 share 出去喺 social media 度，等大家知道下啦，咁样。我哋几个人嘅力度有限。 是啦、啊、希望大家一起关注啦，因为系咪大家突然间发现啊，原来讲新歌都几多嘢讲㗎喎，咁样系咪。 讲到我哋咁样样啊。 是啦、啊、咁大家就一起接住继续讲下啦。 嗰、 啊 那个、那个隆重好多嘅听日歌，唔系我哋呢啲咁样嘅。 唔系我哋金曲大幕嘅嗰个玩法系高级好多㗎。 是啦、啊、大家留意住啊，听晚八点钟啊，星期六晚八点啊，我哋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呢个特别节目啊，大家可以睇下，同埋啲奖项喺里面公布啦。 冇错， 系啦，喂，我咧呢一两日有同一个新认识嘅朋友倾偈， 系 咁呢一个朋友系 我通常咧，波盛话佢新认识咗个朋友，下意识就系女仔嚟噶， 都系男仔。 哦，咁你玩完啦？ 唔知点解识嚟识去都系男仔， 30几岁人唔好再识男仔 friend 啦 ，OK？ 你估我想噶？我有得拣噶。我有一架， 主要系女仔唔肯认识你啊嘛， 系咯， 系跟住发生咩事咧？ 咩目到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啊嘛！我拣人时，人哋都拣我，见到我咁嘅尊容，可能唔想同我做 friend 咧。 主要系一开口咧就低能嘅。 咁啊，倾，因为咧呢一个朋友好有趣，都系其他人介绍识嘅。咁佢咧就系做婚礼司仪，即系佢嘅专业就 系 做。咁跟住就即傾開偈，關於工作上嘅一啲交流啦。咁跟住講到大家去做呢啲司儀嘅一啲風格咁。咁、我就話哦，即係我嘅方法平時都係一啲即係講古仔啦，主要係就係喺個婚宴上面將新人嘅古仔 present 俾一啲賓客聽，因為覺得佢一個婚禮除咗影張相之外，你好似唔知發生過咩事㗎嘛，係咁叫人世紀之問，其實冇 point 㗎嘛，因為你個個婚禮都係咁做嘅時候冇乜特別。即係我自己有一個就係、是、哦，應該講一個故事，等你知道呢班人發生咩事啦，咁樣喺台上面點解又喊曬啊，又要多謝咁多人咧咁。咁對方聽到就哦係啊，我都係中意呢一種，咁大家就去到講到點樣講古仔啊。即係講故事呢一樣嘢。咁我同佢一路傾嘅時候，我都勾翻起自己嘅呢一個回憶啦。因為我哋其實喺電台每一日開咪，我哋都係講緊古仔啦。咁就算我哋同歌手做訪問，佢哋講一隻歌嘅時候，同時都係一啲故事嚟噶嘛。創作嘅過程都係。咁我就諗翻，我哋而家就覺得講故事呢一樣嘢係好基本喺我哋工作上面一定要識噶啦咁。咁但係呢一樣嘢未必人人係。唯一或者未必人人能够做得好咁样。咁但我庆幸就係我细个嘅时候有机会，我即係读緊中学嘅时候已经要俾人逼上台去讲嘢。 你咁表演欲强嘅人唔係逼你嘅，你自己主动嘅，我知嘅。 我幼稚园嘅时候表演欲极强，我媽係话呢几个 family 喺度聚会嘅时候，我会企喺个楼梯嗰度无端端举手，我有嘢要同大家讲，讲个古仔俾大家听，完全唔知丑嗰啲嚟嘅。 呢个系你啊？ 系啦，而一啲现场嘅 Auntie Uncle 去到我而家呢个年纪，再见面一定会话，哎，我记得你细个自己举手话讲古仔啊嘛，咁样，所以你而家做电台好啱你啦。 系啊，系咁讲嘢啦嗰啲。 但我嘅人生中间经历咗一个好长嘅低潮期，就系我对自己极冇自信啦，因为觉得自己样衰嘛。系啦，我都知道自己样衰嘅。 所以我冇任何质疑，我都冇谂住安慰啊，唔系，唔好咁讲，系啊，跟住咧。 中学阶段啊，特别我唔识得点样同人去倾偈。 系， 好主要原因系周边嘅同学其实我唔识，但系其他嘅同学可能小学一起读，所以佢哋已经有啲 common language 熟啦，所以我自闭咗都几年嘅时间嘅。 哇， 系咪估唔到我有自闭嘅时候咧？ 估唔到啊！咁你而家系咪讲翻晒之前嗰啲 quota， 即系做翻？ 我觉得系啊，我觉得都有啲系。嗰时去学咯，哦，呢个同学好受欢迎，学佢点样讲嘢，学佢平时做啲乜嘢，然后我做翻相同嘅嘢咧，系反效果嘅。 因为可能都系同样有啲关系啦，系咪？ 举个例，呢个真系嗱，童年嘅我系咁，有一个好受欢迎嘅同学，佢点样同其他男同学打招呼咧？就系男校一定会玩嘅玩烟。一嚟个打招呼唔系用口去讲嘢，喂咁样就整一下， 哦， 然之后我就有样学样，同一啲同学我一嚟就喂咁样，然后对方嘅反应系同我期望完全不一样，佢报以一个鄙视同埋有一种吓亲嘅感觉。 呢个 我真系， 我就知道中学嘅中一二嘅就嗰阵时，我就已经知道唔系人哋用一套方法成功咧，我就一定得噶啦。好睇你本人系一个点样样嘅人嚟嘅。 哇，咁你如果有呢个觉悟都几好喎、 啊。我中一二已经知道噶啦。 所以你咁，我觉得呢方面几醒目嘅，因为其实我成日觉得人同人之间沟通咧系。你做錯咗之後，你可以由嗰錯當中咧領悟一啲嘢，即好似追女仔咁啫嘛。即係有陣時你用咗呢條橋， 唔使咁大力指住我嘅。 咁因為我哋呢度得你一個需要追女仔啊嘛。一陣間你講追男仔指翻我咯。 追男仔啊咁。 我好少追男仔噶。 男仔追啊嘛，係嘛？ 都唔係。 因為冇人追。 係 啊。 我通常都係追巴士嘅啫。 哇！ 好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嗰個經驗嘅總結係好緊要嘅。咁呢個都算係一個叫咩？增進同人與人之間溝通方法技巧的一個過程 啊，再加上我媽咪和爸爸很喜歡看書的，他們我是完全繼承不到他們這種習慣，我家裡很多書都好，我想看到一成都沒有的，是很多他們有大書櫃在家裡的，那些書是看那些茶經啊、醜陋的中國人啊、人性的弱點啊、 okay、 巴菲特的五十個給年輕人的 tips 啊，什麼都有。巴菲特嗰本系阿妈送俾我嘅，系啦，佢知佢讲我唔听，所以叫巴菲特同我讲。 同埋你都睇得出妈咪对个仔嘅期望系去到边啊？去到巴菲特啊！ 系啦，今日有时间一转去到中学嘅阶段，去到中六七，我开始入咗学生会之后，个人即系 open 咗。 系， 然后喺到中七嘅时候，我好记得，唔知点解我突然之间好有自信地咧，话要做班会主席啦， 系， 同埋被推举咗成为嗰届毕业。嘅畢業晚宴啊，謝師宴嘅籌委會嘅主席，咁所以喺嗰個謝師宴上面咧，我作為一個主席就要致辭啦。哇！喺啲老師面前，好全級嘅同學喺曬度講嘢叻過我嘅大有人在。嗰時我係好擔心，究竟要講啲咩好咧？然後當我喺度苦惱緊嘅時候，就見到個書櫃上面出現媽媽曾經買嘅一本書，連總統都中意聽嘅五十個小故事。 我覺得邱太對於你的期望是真的很高的， 有總統有巴菲特， 有巴菲特是啊，佢媽咪有冇好失望？你而家只能做到嚴瓊的拍檔，但是我明白的，媽咪對和爸爸對於家中兒童的期望是比較高的， 人人都會有 的 嘛， 明白明白。 但是那一刻那本書發光，我拿了本書下來，在裡面揀了一個故事出來，一個類似寓言故事，實質是哪一個我不記得了、然後就將它放在自己那段 speech 裡面， 效果如何啊？ 完了之後有老師跟我說剛才那段 speech 說得挺好，咁我就更加完了之後我想為什麼老師會覺得我說得好，因為我自己不知道嘛，我只是覺得、講故事啦，總統都喜歡聽，你這班人你不喜歡聽 咁我都希望巴菲特真係有俾嗰啲建議俾嗰啲年輕人。 佢媽咪又同我講話，其實由即係你由八歲、六歲去到八十歲嘅人，其實都好中意聽故仔。我哋細個聽 bedtime story 啦。去到邊度你好中意聽故事，咁所以佢嗰時買呢啲書俾我，諗係呢個目的。咁我喺準備嗰個致辭嘅時候，我就諗起呢樣，係不如講故仔啦，因為我講唔出咩大道理啊，個人本身，我個人冇。只是一个中七的学生，我的经验不多，人生经验。我上到就是不断喊苦喊忽，真的很挂住老师，你真的春风化雨，我又做不出。我不喜欢这些这么荒谬的字。 我想问，真的有主席上去致辞是致这个的 吗？不知道，我估会咯。多谢一班老师作育英才，春风化雨，教到我一班学生呢，来进入社会全靠你们，我们一定会面对前面的巨浪。 多谢你，多谢你。 你会估到一个正常的中七学生没有任何 training 是讲这些。 Okay. 我由小到大很喜欢做一些与别不同的嘢，我就不如试下就上去唔讲呢啲嘢，无端端讲一个古仔，睇下啲人咩反应，系有少少贪玩嘅心态喺度。咁所以最后就用咗呢个咁嘅方法。咁嗰次之后就觉得，原来真系你去讲任何嘢，一啲 speech， 你其实同同事相处或者咩都好啦，一个故事去做系其实好紧要，即系你道理嚟嚟去嗰啲，但系你冇嘢 support 住嘅话咧，嗰啲道理就 系 空泛噶啦嘛。 同埋，我覺得大道理真係人人都識講，但係可以將個故事講得好聽咧，係一個考驗嚟嘅。 係啊， 咁同埋人都中意啦，都係嗰句啦。即係你頭先講嘅呢個情景咧，啊，我又有故事可以講。 係啊，最中意講故仔喎。 係啊，但係好簡單嘅故事就係，其實都係謝師宴嘅 moment 啊。 謝師宴， 我頭先講咩啊？ 謝師宴。 Sorry 啊， 借先。咁咧，我哋系中午嘅，因为我嗰间学校咧就即系屋村学校啦，同学未必可以升到中七。于是乎，我哋通常中午咧就系会搞个好盛大嘅咁、样嘅 grad dinner 咁样 英雄宴咁啊。 系啦，咁我嗰时都系做主席，同埋我都系好主动想做主席嘅、哦，因为我脑海入边唔知点解，即系可能知道自己夹唔出啦。于是乎，已经将自己婚礼嘅布置嗰啲谂晒落个 grad dinner 上面啦。 多谢爸爸妈妈养大我。 系啦，嗰啲。咁咧，但系嗰个情况系发生咩事呢？系我一路都唔记得有一 part 系主席致辞，我忙住做布置啦、拍片啦、安排座位啦，跟住买礼物啦，因为有抽奖买礼物啦，跟住睇好多嘢，我唔记得咗原来主席要致辞，跟住直到当我 MCQ 有请主席上嚟致辞嘅时候，我系喺佢 Q 十五秒之前，我先记得呢件事。点解？因为有个 PA 拉我，佢话阿 King 之后到你致辞。致咩词啊？咩词？跟住唔知我佢就话主席致辞咯。咦，系我系 主席 嚟嘅， 我以为主席就系点人数嘅先。 系啊，主席我想点人数。咁但系我嗰时真冇都唔系冇办法嘅，而系点都要上去啦咁样。嗰、个应该系我人生印象当中第一次喺老师同学面前讲嘢系冇稿噶。 嗯，冇任何准备， 冇同埋冇任何准备。但系我嗰下我先发现到我可能一个 talent 啦。就是其实我有稿呢我是未必做得好的。我个人嗰个本事即或者比较叻少少嘅地方呢係反而喺冇稿嘅情况我啲嘢我会讲得好啲嘅、 哦。 所以你见我嗰时呢即係全程点嗰个大行动我读信呢我係读得差嘅。但你见我就咁讲我会讲得好啲。 下次试下有机会做金曲嗰啲你唔好有稿啊睇你讲唔讲到。 主要系我老板唔用喺我冇稿。我就好记得嗰下呢係完全冇稿。咁我想去讲乜嘢呢我就见到老师啊、校长啊、主任啊、同学嗰啲大大只眼望住我，我就做咗个好大胆嘅决定。咁多位老师，你哋有冇兴趣知道你哋嘅花名嘅由来系点样咧？ 哇，好正啊！呢啲 系啦，我就将我记得嘅几个老师佢哋嘅花名嘅由来喺嗰度讲晒出嚟。 正啊！ 系啦，因为其实都系同级嘅同学，我哋系有共同嘅回忆噶嘛。即系点解呢个老师会俾人，即系譬如家政嘅老师，即系教我哋唔系家政啊，嗰、个叫咩啊 ？DT 啊，即系锯木嗰啲啊，即系 design and technology。 系啦，科技与生活，我哋叫做。我好记得嗰、那个阿 Sir 咧，系因为第一堂佢教我哋锯木啦，跟住佢一路锯啦，就话嗱呢嚿木咧，呢嚿木咧，呢嚿木咧咁样。咁因为佢个人姓梁嘅。佢之後佢個花名就叫做梁木咯， 好冇創意， 好冇創意。但係即係嗰個過程上就係咁樣，於是乎我就將好多個老師個花名嘅由來講咗出嚟啦，跟住又分享咗我哋一齊五年生活當中好記憶深刻嘅一件事啦。例如有啲同學攞個饅頭，即係午餐嘅時候攞個饅頭去樓下小食部個微波爐叮。点知着咗火，嗰个就系我哋呢五年嚟第一次 call 消防嘅一个嘅记忆咁样，但系大家就好开心。然之后落嚟嘅时候，就好多老师同我讲：，阿琼，即系好似讲嘢几叻喎，咁样准备得好好喎，咁样，咁我都即系欣然接受啦。系啊，多谢老师赞赏啊，咁样。但我内心系熬到不得之了。 你讲到呢个位咧，我想转过转呢一只、 啊。 有阵时就系你好似唔知道听咗啲乜嘢，但系又记得又觉得几有趣，听得又好开心。 啊、 有啲歌都系咁嘅。 佢、哦、里 边好似一啲有寓言故事嘅感觉喺度，听咗啲咩咧？你好似唔系好知，但你又会记得呢一首歌， 同埋真系好开心噶，听完。 非洲的鸡很想识飞，非洲的鸡不会放弃，非洲的鸡都想识飞，非洲的鸡想过放弃，鸡蛋死就是飞不起。想起当初飞得起，今天只懂生蛋吸氧气。非洲一分钟可比香港一分钟更美，非洲的风怎可比，这里有太多废气。非洲鸡飞得起，来一飞飞到尾。非洲鸡飞得起，非洲鸡好似你。 去嘅信无所谓。It's alright。Oh, McDonald 一朝早对跳动，公鸡起舞最早。Oh, McDonald 看那公鸡睡步，想你不过跌倒。 佢哋系 R O O T， 系有痕就可以 R 嘅 R O O T， 简嚟佢哋最新嘅呢一首派台作品《非洲的六十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5宗本地个案中有14宗源头不明，其余21宗与其他个案有关，包括中九龙干线工程再多4宗个案，初步阳性个案有40几宗。再多两座大厦需要强制检测，包括柴湾、风华村、晓风楼以及油麻地碧街15至27号 A 单数门牌的相连楼宇。政府宣布，由於油麻地及佐敦一帶出現多宗確診個案，將彌敦道、佐敦道、渡船街、金粟街一帶大約20個地方納入強制檢測範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只要大廈內有一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居民就要接受強制檢測，當局會在附近設置流動檢測站，希望達至小區清零的目標。公务员事务局发出通告，由去年7月1日前受聘的公务员必须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尽忠职守同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公务员必须在部门发出有关信函的4星期内签妥及交回声明。受聘担任高级职位的公务员，例如部门首长，更加需要宣誓。对于不理会、拒绝或不按定名的要求签妥和交回声明的人员，局方表示会根据每宗个案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展开行动终止有关公务员的聘用。过程中，有关人员会有机会申述。通告附件展示多种构成违反声明的行为，指出宣扬或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均属违反声明。巴西聯同英國研究人員分析在亞馬遜州發現的新型冠狀病毒樣本時，發現一種新的變種病毒。研究人員說，上個月15至23號在亞馬遜州首府馬魯斯市採集的31個陽性樣本中，有13個驗到這種攜帶多種突變的新變種病毒，和在英國及南非發現的變種病毒有部分相同之處。研究人員推測，日本早前在4名從巴西入境的旅客身上所驗出的就是這種新變種病毒，正加緊分析病毒的特點，例如會否更具傳染力及會否影響現有疫苗功效等。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天晴，明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5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明日渐转东风，晚上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晚上显著转冷。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窝打老道那边排到去油站， 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就接近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一段是慢车的，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都仲是有挤塞的，近住北围因为有道路工程，出九龙方向近六长路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消防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深茂坪、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演艺盛会，呈现 歌剧《弄神》。布雷根之音乐节拥有一个好特别的露天水上舞台，而在2019年就上演了威尔第飞星国际的作品《弄神》，主角演绎出色，结合耀眼的舞台设计，将疾道与复仇的情节精彩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演艺盛会 歌剧《弄神》，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你凝视紧啲咩啊？ 我凝视香港2021年短片拍摄比赛嘅详情咯。 不如你听一下评判之一陈志发阿 Steve 有咩 tips 俾你好过啦。 点解你会拍校园欺凌？佢话冇啊，因为而家最 hit 啊嘛。咁我咁你有冇经历过咧？你俾人你恰人或者你俾人恰有冇吓？冇啊。我觉得最重要系个感觉咯。你边样嘢系最有感觉？而嗰个感觉你觉得应该唔会同人撞嘅。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 O 阿 Steve 迪斯二台院线。 Misha， 隔咗三年再同阿一波胜做访问，感觉如何呢？ 佢哋依然都系咁中意玩，隔住个电话咧都可以笑到收唔到声。今次仲要呃女仔，到底我有冇俾佢哋呃到呢？ 我系 Misha 叶巧林，想知道我同三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胜，我是你的后妹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出年见就咁话。 也许静静地等待花都不会开，茫茫然一生千里障碍赛，让我破喉呐喊，世界当然未改，却至少有一刻变精彩。也许尽力扮欢乐心都不会开，如何能期待你不能去的未来，天要记载，天要透下来，仍要与天地赛。 乐队 One Promise 的鼓手 Anton 因为骨夫需要暂停打鼓一年的，对于他自己和各成员来说始终心底都有份忧虑，但是这一首作品反而令到他们释怀，明白人生太多不能够掌握，所以更加要乐观期待。 是好 好接我 One Promise 填词陈永谦，编曲 One Promise Gary Tong CY Kong 监制 Gary Tong CY Kong，今个星期全新带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 ，One Promise， 明年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街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搵命，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到三十岁人啦，几时舍得搵翻个人陪你啊？唔通啊，你真系谂住揽住你啲 PC 狗过世咩？ 阿琼，我唔准你咁样诋毁我啲 PC 狗啊！所谓嘅盘，究竟你会点样样定义为之好嘅呢？有啲人觉得咧，隔篱有一个人喺度陪住咧，就已经够噶啦。但系我而家好似唔知点解想追求一啲灵魂上面嘅一啲交流。既然开到咁大，其实都知道系好难揾得到嘅，所以我觉得咧唔使急嘅，系宁愿揾到啱嗰个人吓。既然条路咁漫长，找不到咪瞓醒先再算咯。 可有几多的伤害，如无妨再几则的通讯，展开比赛。 听过林聪的兼职灵魂，而那种不急呢，我都觉得还有另一个原因的，就是习惯了跟网络世界的连接，好像灵魂的另一半是可以靠个虚拟世界来填补一样。 习惯抑压好感，做我这个低等的人，面对所有不稳，就却只有冷沉的怜悯，无止境漂流，寻回热情感觉，就要找对手，怕再虚构分身，越过空气密云，似近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神奇地碰到内心痛楚吧，直像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感觉 M K 或始终也不羁的人，像只天蝎转一，或最喜爱消失的人吗？联想你，学会兴奋吗？来欺骗亦不怕，无疑伴侣。真实见面，好事见面，我恐怕终止了牵挂，离拒绝对话，仍能阅读从前被反的话，连线好像能不受情吗？你为我笑过一下，难延续吗？就要删除吗？ 听过 Jason 可荣的新派台作品《虚拟人与我》，但你一个网络世界虚拟世界几犀利都好啦。如果你有睇过《刀剑神域》呢一套动画咧，你都知道系会有翻翻现实世界嘅一刻嘅，而嗰度系有啲问题等紧你去处理嘅。 某个密友，某队友，既然话要走，热闹场合是时候，自然地放手，那心烦都痛未透，旧人与新欢都已被接走，试过自救，努力够，却衡量已久，自尊心伤得极重手，肤质添多几某，十年灌溉过的多不讲究，等经书修补失修，一对手封了一个门口，游行有某某现身与唱歌，察看我感受，多得一颗心中过度，多得空位得你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云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分土， 有，垂头记起可把怨恨送走。你慰问够，我内疚，要长更欠走，能真心交出求接受，杯底终于摸透，及时挽救我的一双胜手。多得一颗心中过刀，多得空位得地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云再漫步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奋斗， 感受到呢一首歌，希望用歌词啦、旋律啦，甚至乎一啲 supporters 嘅一啲 backing vocal， 去将佢呢一份能量传送俾听紧嘅人。佢系胡鸿钧呢首叫《心跳移植》。其实个虚拟世界每一日我哋都有好多嘢喺度互相传送紧啦，一啲快乐啦、文字啦、声音啦，甚至 emoji 嘅心情都一样。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种的传送是相对冰冷一点。反而呢现实世界有时候可能内容没那么丰富的。但一个拥抱、一个笑容、一个表情呢反而传送得比较真挚一点。即使那份心情是不开心都好呢。 嚟透过呢只歌话俾你听。唔开心嘅话，借个膊头俾你啊，俾你挨下。佢哋系 The Hurts 同埋 Yuki Luffy 有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 Lay on My Shoulder。都系嘅，一篇写得再好嘅安慰文章，都唔及一个拥抱嚟得咁 sweet 嘅。我谂一个真真实实嘅拥抱，大家都等咗好耐，可以快啲打破呢一层嘅隔膜噶啦。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和，一间冰室两个独床，寂寂默默有点口汗，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闯，时间都添秒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见面一息那个是我，头盔一般看你直播，比起饥荒更野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闯，尽力尽力去挡，愿意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都即兴，全部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宁愿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几个末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好高企，有种怨气有责是解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新聞之前聽過有 DJ Jane 同埋黃嘉怡嘅呢首《給防護罩一吻》。 近同聽日嘅天氣預測，天晴，聽朝早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5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部分地區能見度較低，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輕微至和緩嘅東北風。聽日漸轉東風，晚上風勢增強。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晚上显著转冷，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过了香港仔隧道，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 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今日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渔港湾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在新界西贡公路近北围附近，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出九龙方向的交通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接近西贡消防局。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长沙环的荔枝角道因为紧急维修，而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发祥街的中快线是封闭，发祥街的车辆暂时都不能够左转入去荔枝角道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超过30位女歌手凭借过去一年的努力，为自己在乐坛做出好成绩。当中他们有哪几位能够再下一城，荣获十大中文金曲女歌手的奖项呢？ 听晚八点，多媒体特别节目《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网站， 流动程式 ITHKMI， 跨媒体同步公布奖项结果。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看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想创实验室会送大礼啊！ 咦咦，农历新年就快到，莫非系送？ 利是风，你估啱咗啦！大家只要留意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李慧贤、赵善恩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里面嘅内容， 然后将正确答案、姓名同埋电话电邮去 CEU@RTHK.HK， 电邮记住注明文教牛年利是风， 就会有机会获得利是风一包10个。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分手真系你嘅错。 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结识，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若要恨你，就放尽去怨恨。其实烦厌了，觅寻觅寻爱与恨，似恶魂。请不必一再质问，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 Pandora 的新歌是被身边一些因为结婚步伐不一致的情侣所启发的，认为因为这样而分手都没需要太内疚，所以在歌曲的编排上面有点点控诉的意味。 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 人。 作曲有 Anna Kung Fu， 填词有 MJ Tan， 编曲 Pandora， 监制 Pandora MJ T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乐队 Pandora《非理想爱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 想再在骚动音乐度听到搞笑嘢，我就想听音乐嘢。如果想听搞笑嘢，我可以介绍你听三五成群。但呢度，我就希望呢个节目系纯纯正正嘅金曲，有金金得金金。 我想问咧，你几点有得听啊？我觉得咧，你呢个节目啊，好健康啊！ 逢星期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时段有金曲大恶霸，考你历届十大中文金曲经典时刻。 游戏玩法， 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超我爹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哇，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啊！ 紧张啲乜嘢？ 超级紧张，因为听日咧系好重要嘅大日子、啊，波成。 系啊， 阿琼。 啊，我谂 好重要啊！ 呢啲拆鞋位梗系留俾你哋两个噶啦。 喂，唔好讲啦。 我首先要想讲咧，我哋一定要欢迎我哋嘅阴湿奔神。 多谢，系 我哋电台最出色嘅一个主持阴湿奔神喺线上方面好叻。 最出色阴湿啊！ 系啦，线一线咁样。 线到摊摊腰啊！依家手上都仲有痕迹喎。 冇啊，我觉得玩埋金曲大恶霸可能冇咗，太阴湿啊，可能系嘛？ 叫阴湿大恶霸，你之后玩嗰啲。 O K，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系啦，咁我哋金曲大恶霸今个星期将会系最后一次啦， 冇错，曲主题嘅最后一次啦，因为 听日啊，一月十六号星期六晚上八点钟，将会系我哋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呢一个嘅即系叫特别节目 系 嘅播出嘅日子嚟嘅， 好嘢， 好嘢。 sorry， 我拉低拉翻高啊，得唔 最紧要话俾大家 特登清声， 唔系，我想我惊听唔到啲拍掌声啊，因为系啊， 非常之伶仃啊。 晚上八点啊吓，港台电视三十一，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广播，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因为曾经咧，我知道有啲听众想听我哋嘅节目咧，唔知边度有得听啊，跟住就问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冇得听骚动音乐。 遲啲啊！遲啲，我哋希望有，好唔好？ 大家要好清楚喺邊度有，重複一次，港台電視三十一，香港電台第二台，港台網站 RTHK.HK 同步廣播。 系啦，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嘅特别节目，听晚就有得睇啦，唔好错过啊！ 好紧张啊！耶、yeah ！ 好啦，咁更加紧张嘅部分嚟啦。 冇错，今个星期咧亦都系最后一个星期嘅金曲大恶霸。 好啦，我声明先啦吓，我即系戴咗头盔先。咁之前咧，我都有呢个金曲大家姐嘅美誉啦。虽然我系我自己封嘅，但我都开心嘅。咁但系今次咧，我真系要低调啲，同埋要含蓄少少。 金曲大姨妈，荣升再我辈分再高啲， 大家姐变大姨妈都好似合理喎。 我就可以变成金曲 生咗个小朋友，咪变大姨妈咯。 啱啊， 啱。 咁点解唔叫金曲大婶咧？ 都唔系咁好嘅。 啲啊嘛， 五齐五个字好听啲啊嘛。 系啊， 唔紧要啦。 姨妈同婶嗰个。音唔同，我哋好着重呢啲噶嘛。 好啦，我哋去听题目啦。 一系咁啊，金曲大冚婆咁样咯，好吗？ 冚唔系通常都系冚姐嘅咩？ 冚婆系舅舅婆啊，啫，你明唔明啊？ 哦， 系啊，系系系， 结婚啲嘢你唔够熟啊。 OK， 好嚟，我哋今日第一条题目。 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当中，王菀之夺得 Cash 最佳创作歌手。他在表演环节当中唱出《天堂有路》，更加邀请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一起合唱，那位就是喇叭表达。 好，我的手摆定先。 王菀之爸爸。 近了近了近了近 了。王菀之的爸爸。 爸爸王菀之的爸爸 sorry， 我其实不应该咁阴湿，我是应该同听众讲对唔住，我亦都要同阿琼同波成讲对唔住，因为佢哋冇错嘅其实个答案，但我点解会系咁差佢哋咧？ 伊巴娜嘅 唔系因为咧，头先你听翻个音节咧，其实得三个字嘅啫， 王爸爸 唔系 佢爸爸。简直实至名归啊！ 唔系啊，你明唔明啊？因为咧，呢几届太近，我知道其实呢几届啲嘢唔会考到你哋，我只能够喺字眼上睇下边一个聪明啲嘅啫。 我咪 DQ 我自己啊！呢个游戏咧，佢突然之间系冇乜玩落去嘅价值啊！求下人 智力游戏 DQ 我，求下你哋啊！ 因为呢几届即系36咧，今日36去到第42届， 系啊， 咁呢都我哋都一齐。在現場有機會經歷的嘛， 是啊，波成上台添啊， 又再講啦嘛， 是啊， 又再頒獎俾嗰啲作曲填詞 人啦，係啦，鼓勵翻啲幕後嘅音樂人啦。 你第一屆係邊一屆話上台？ 啊，死啦！2013年就應該2014年嗰一年啊，係啊，嗰啲時候啊。 你頒獎俾邊個？ 我就係記得嗰時候頒過俾柯新峰，頒過俾林家謙。 哦， 我記得有呢兩個。 你行得好前啊！嗰陣時已經頒獎俾林家謙。 我嗰時仲問佢啊，你平時除咗作歌之外做咩噶？翻工咁啊，嗰啲好 casual 傾偈嘅。我都啱啱入嚟電台啊 ，hi 咁樣，同佢傾呢啲偈。 唔係，我覺得你而家揾翻家謙傾都係傾呢啲嘅啫嘛，佢都係咁 casual 噶啦個人，係咪先？咁啊， 1-0， 我覺得今日波勝有機會贏 啊！差啲唔記得講我個懲罰啦，我特登留住一個星期喺度，我啲指甲仲喺度噶。 你真係要呢一刻講，定係你到時宣布先講啊？ 啊，好啊，都係嘅，我而家。 因为我对你有信心，我觉得你是到时可以讲到的。 我现在 final 就话你听，而家 因为佢而家睇住嗰五只指甲咧，喺度即系怀恨在心，想置我于死地嘅。 我想问一下咧，都成个星期啦，真系抹唔甩咁大。 唔系我特登唔抹，我提自己可以输俾同一个人 twice。 OK， 唔止 twice 噶咯。 麻烦快手少少，因为我赶住车我助手落山。 由第37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开始，大会亦都增设咗一个新奖项，就系名人堂啦噃。当时由校长谭咏麟得奖，更加由好朋友曾志伟为佢颁发，成为首个得到呢个奖项嘅歌手。 唔难啊，应该其实名人堂颁嘅嗰个系唔同啲噶嘛。嗰、那个奖座系唔同啲噶嘛？ 名人堂啦咩？ 校长谭咏麟 唔系，佢嗰日咧系收到一个好特别嘅礼物嘅喺颁奖嘅时候。 即系除咗个奖之外，同时有一个礼物俾佢。 唱片。我个答案系唔啱定系用字唔啱？ 诶，唔啱个答案，唔啱个答案，唔啱。 佢得到。 即系啊，曾志伟先生同送咗一嚿嘢。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校长谭咏麟。啊，系喎，嗰时系有啲 系有嚿嘢噶，问下先，嗰嚿嘢你有冇份拣嘅先？你冇份拣，你哋唔记得系合理嘅。 我冇份拣噶。 O K， 不过系嘅，呢啲嘢通常都系高层嘅， 我哋呢啲小薯茄点会有机会可以拣呢啲？ 系啊， 我俾个提示大家，都 唔系唱 同我哋身体一个部分啊有关系嘅。 手掌人。 近啦近啦近啦， 佢哋系有级嘅。 嗱，掌人， 近啦近啦近啦，有颜色嘅，唔系咁简单呢、這个掌人吓、啊，打落去，等阵先，都错， 吓、啊， 用字错咗， 金手掌， 都错， 金色手人， 金手指。 喂呀、 啊！ 唔系，我唔明咧，大家嗰个通一路喺度讲紧掌印啦，跟住你砌埋个 金 落去， 金掌印啦， 砌埋个金落去就全部都错晒嘅喂， 金掌印啊， 系啊， 唉、哎，我 自己贏咗張凳都跌埋。 唔係唔係唔係，嗰下我真係我心諗冇得錯啦，你都講中個金字啦，點知你唔講掌印，你講手印，我真係 真係好想講呢個遊戲 就陰濕啊！ 最緊張其實係今個星期，你摸下我手腳冰 凍嘅嚴嚴， 你都可以打翻個金獎印先啊！ 你有幾可估到音樂節目會有一個咁嘅情緒嚟做啊？ 救命！ 我揾人一巴了結咗我算，我真係唔想玩。 金手掌係嘛？ 唔係。 记 忆力是零啊！你 刚才讲了成十个 term 啊，大佬。 阿琼，你讲一次。 金掌印。 系、哎、啱啦。 金掌印。 佢头先试咗廿个可能性，佢连金手指都讲埋。你唔好督人背脊。 我真系唞唔到气。唉，最后一条啊，好紧张啊，一比一啦。 啊，我想死啊！ 第四十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当中，大会特意邀请一位特别嘉宾为达明一派颁发金针奖，佢就系余铮啦。佢拎住吉他同达明一派联手弹奏《石头记》，更加喺颁奖嘅时候赠咗佢哋一句 Yellow and Red。 我好开心啊！我见到你哋嗰个样子。佢哋系咪？你哋系咪觉得我问系咪余铮嗰个问题会吉咗佢咧？边、 啊、 有咁易俾你估到啊？ 我成日谂住冲出嚟讲余铮，我记得噶，心有两头利。啊，唔系呢个 近啦，近啦，近啦。 系啊，我记得、啊。 你谂下嗰个系咩奖项先？你要食翻入去。 金针两头利。 啱啊，冇错，就系、是、金针两头利。咁啊，将呢、這个。呢一句啊，系赠俾达明一派嘅、啊、，OK， 哇，今日真系好刺激啊！我想讲， 少少咋， 听日一定会更加刺激嘅啫。 结果究竟花落谁家？ 系咪好虾冇太郎啊？我啱啱讲下， 真系会更加刺激啊！因为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嘅特别节目，晚上八点就有得睇。咪同埋我想讲咧， 系系 呢件事最令我觉得有成就感嘅咧。是波星即刻拿起部电话上 Google， 搞错 啊！ 我好失望啊，对你。 我当日我记得我 story 系有影低，即系余铮出场嘅时候嗰段嘅，好似系有定唔知出 post 记低咗佢讲嗰句嘢。 系， 但头先我哋谂极都醒唔起，点知？ 我觉得真系最有成就感就系当佢谂住揾呢个资料嘅时候，我已经记得啦。 我估你哋应该系估我问系咪余铮啦，同埋问弹咗边一首歌咯。 系啊， 但我觉得太简单啦，呢、這个对你嚟讲。 但我觉得你个提示好好，因为我就记得系，因为我开头第一个版本嘅答案，我谂真冇两头你，但系颁奖嘅时候唔会讲呢啲噶嘛。 唔系咯，讲啲咩？好似唔似系。 系啦，所以我就变咗系真有两头你，因为佢好似之后就达明一派，即系 系啦， 恭喜佢哋啦。 十大中文金曲最高殊荣金针奖得主咁样。 劲嘅，其实嗰阵时佢出嚟嘅时候，哇！ 系，我觉得都系呢四十听日晚系四十三届啦，应该都系四十二年嚟一个好经典嘅。畫面 冇錯冇錯，咁啊有講下嚟緊呢一屆啊，講下自己心水啊，不如 可以講嘅咩？ 唔可以講心水都唔講得嘅咩？又唔係講得獎歌曲， 哦、 得獎歌曲我唔知啊。 你知唔知我嘅心水係咩？ 你知唔知啊？ 我嘅心水係香港電台。 我都係咁話。 哦， 你嘅心水係咩？ 一定係啦。我唔通答第二啲咩？你讲到咁样咯， 唔系啊，系因为佢最后一次都要输俾我，佢而家有啲唔开心， 系心不在焉啊，成个人而家都 系、哦，要俾阿波唔系俾阿严琼，我成日记住波胜会赢噶嘛 ，sorry， 对唔住波胜。好呢、這个时候俾阿琼去讲下佢嘅惩罚先。 Mission completed。 其实呢个惩罚呢、啊、首先恭喜咗严琼先啦，最后一次嘅呢个金曲大合法，佢又赢咗咧。 我想讲 金曲大舅母 都赢到闷闷地啦。 金曲大姨妈， 金曲大姨妈嘅 系啊系。 我系波成啊，其实咧我准备咗个惩罚咧，谂住惩罚严琼啊，由2020年代到2021年都未攞到出嚟啊。 诶，得啦，下个星期应该会赢翻。 你可唔可以讲系咩嘢啊？咁 我赢到先啦， 赢到先啦，恭喜啊！嗱。其实咧，呢、這个惩罚咧真系有啲规模嘅，因为我收到好多热心听众嘅一啲信息啦，佢觉得哎呀，化妆假发、跳舞背心拆开晒嚟做，系唔过瘾嘅，佢希望可以有一次睇到 全副 完完整整 嘅，系啦， 够极体， 冇错，够极体，完全变态嘅形状。 咁我唔使落啦，啲指甲 系啦，冇错， 套套碌啊！ 我帮你查埋右边嗰五只啦，假发、化妆、吊带、背心、跳舞，所有嘢一次过发生晒喺波胜身上。 唔紧要啊， 到底系点样 嘅 一回事？ 我撑你啊，你追得上张敬轩噶啦。 咁又唔得， 咁我要做啲咩跳咩啊？跳舞啊？ 你放心啦，我实有嘢俾你做嘅。 一去街市买两个火龙果先啦，唔好讲咁多。 清风吹飘雪，渐厚鞋踏破路湿透，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夜流曾独对冰消瘦，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兜兜转转化作断断尘缘，纷纷扰扰作假，春宵世间轻飘送，黄云人独目乱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心关成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偏偏相差太远，兜兜转转化作断断尘缘，纷纷扰扰作假，春宵暖暖变卦，真真假假，花色向街看花，丝丝点点计算，偏偏相差太远，兜兜转转化作断断尘缘，纷纷 相差太远， 这么近那么远，差个一题。 拣你啊，达明一派嘅石头记，大家期待一下啦！七点之后全装波声。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5宗本地个案中有14宗源头不明，其余21宗同其他个案有关，包括中九龙干线工程再多4宗个案，初步阳性个案有40几宗，再多两堂大厦需要强制检测，包括柴湾、风华村、晓风楼以及油麻地碧街15至27号 A 单数门牌的相连楼宇。政府宣布，由於油麻地及佐敦一帶出現多宗確診個案，將彌敦道、佐敦道、渡船街、金色街一帶大約20個地方納入強制檢測範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只要大廈內有一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居民就要接受強制檢測，當局會在附近設置流動檢測站，希望達至小區清零的目標。有報道說，一名官校教師使用不當及偏頗的教學材料已經被當局調職及調查，相關調查已經完成，教育局正考慮取消他的教師註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被問到有關公務員是否會面臨被革職，他回應說，正在調查的教師專業失德個案中，包括一名官立中學教師，對方可能採用了不當、偏頗或錯誤教材，由於個案仍在調查，目前討論怎樣處分是過早。他強調，當局會跟足程序，包括處理教師註冊的程序。如果教師本身是公務員，亦會跟足公務員規矩處理。楊潤雄說，有關教師專業操守個案一向由常任秘書長處理，他個人沒有直接參與，當局在個案完成處理之後會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听日渐转东风，晚上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晚上显著转冷，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系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系喺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由于北行方向车多，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啦，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接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多实街，后车少啦，近住律伦街车多，龙尾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嘅狮隧，龙尾喺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是慢车，龙尾排到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Lại đến 星期五最后半个小时骚动音乐，由 EDM Friday Mix。之前听咗好多个星期都知道，都有透露过中意一啲 bass music 啦。但其实咧，即系 EDM 嘅世界咧，种类非常之多，亦都有一啲系好抒情、好舒服，啱你超住去听嘅。所以今日同大家拣嚟一啲舒服、一啲俾大家放松嘅电子跳舞音乐，等大家 enjoy 呢半个小时。第一个揾嚟嘅代表人物系 Porter Robinson 啊，咁啊有佢嘅作品咧，大家都等咗好耐噶啦。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Something Comforting， 希望呢半个钟头可以 comfort 到你啦。有人会形容呢一种 EDM 叫做 melodic EDM 啦，旋律性强啲，嗰个人声会比较舒服一啲，轻啲嘅。 有时听完一啲好行嘅 EDM 之外呢，当个人攰嘅时候听返呢一啲轻松嘅，都係另一种舒缓嘅方法嚟嘅，对我嚟讲。咁啊 ，Porter Robinson 咧，佢已经预告咗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嚟紧，大家都期待紧，叫 Nurture。第二位为你介绍的叫 Flume， 咁有呢首2020年的作品叫做 The Difference。有人话 Flum 系 future bass 呢一类音乐嘅一啲好即系叫先驱啦、推手等等。咁呢位澳洲籍嘅 DJ producer 啦，系受到 House 啊、UK Garage 呢啲音乐影响到嘅。大家吸收完之后，再将佢融化咗之后，去做一啲叫 atmospheric 嘅 dance music， 系着重个氛围嘅。不過講到尾啲咩分唔分為咩類型都唔緊要嘅，最緊要係聽得舒服同埋放鬆。听完佢呢一首 The Difference 呢个 Extended Mix 之后，如果你对 Flume 有兴趣，可以听下佢2016年嗰张专辑，嗰张叫做 Skin 咧，里边啲音乐类型都几阔嘅，每一首听到嘅时候都会有一种哇哦嘅感觉。跟住呢位朋友呢都係要成張專輯推介，佢個名字叫 San Holo。 2020年嘅時候有介紹佢一首叫 BBUOK。 今次介紹2018年佢嘅專輯叫做 Album One。今日里面一首作品就是这一首，叫做 Lift Me From The Ground。 from the ground。 如果这一类的音乐是啱你口味的话，有些东西推荐给你，我可以上网找到之前 Santolo 在一个平台叫 Slam 那里玩的 DJ set， 将他这张专辑里面很多这一类类近的歌放在一起。因为我叫外国有一些即网上的网民呢，就说自己即是玩 DJ set 的时候呢，玩这对这些叫 melodic 的音乐呢，觉得很难。不知道怎样将这歌 mix 在一起。所以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真的看看 Santolo 的 live DJ set， 它是怎样玩。如果你喜欢一些叫 melodic 的音乐，但又想节拍强劲一些，可以听下他的作品。他的名字叫做 Elenium。他的音乐类型很多时候都会被认为是 melodic dubstep 啦，即是刚才讲的那些节拍强一点但又舒服一点，不会那么坑。我认识他的时候是看一个即电子音乐节啦，就叫 Lost Lands 那里 Exhibition， 他里面有些 line up， 那时候他同 Elenium 就是有一些叫 B2B 的 DJ set， 首先被他的音乐类型吸引啦，同时他的外形都是的，每次做 show 的时候都会戴一顶 cap 帽，穿一件好像波衫写月3号的一件衫上台，同埋通常喺佢嗰个台上面，除咗嗰个 DJ controller 之外咧，佢都有一啲嘅电子鼓喺度咧，就做开场 opening set 嘅时候，就会打住嗰啲鼓去将嗰个节奏咧带到去台下面嗰度嘅。咁啊，今日拣嚟佢嘅作品当中嘅呢一首，叫做 Nightlight。 跳起来，我的手心是热的，我的脸颊是红的，我的眼睛是亮的，忽然之间我活着。 如果你喜欢一些再甜一点再 sweet 一点的类型呢，那这两位日本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呢，你值得去找一下的。刚才那一首听到呢，有一位女性唱国语的，那位呢是台湾的女音乐人，叫做许晴雯，那是跟一位日本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合作的。那那位电子音乐制作人呢，那个名字的串法就是 TOMGGG。咁啊，佢擅长一啲 sound design 嘅嘢啦，咁啊，亦都营造出头先嗰啲比较卡哇伊嘅感觉。但要数到呢一类可爱嘅风格咧，咁啊，一定要讲呢一位 Snails House。我记得认识 Snails House 的时候，如果几年前那时候看内地一个节目，就是讲一些制作人电子音乐制作人的比赛。那时候见到有个 team 叫做 Kawaii Future Bass。那时候拎着这个 team 上网找，辗转之下就找到这位日本的音乐人。那听完之后就觉得哇好舒服。好鍾意。聽下嘅呢一首嚟自 Snails House,Snails 即係蝸牛啊，的屋啊 ,Snails House 嘅呢首叫做 Butterfly。 知呢刻你系咪已经放紧工啦？你话 O T 紧咧？但系嚟到星期五，辛苦咗成个礼拜之后，希望听完呢半个钟头，你会放松到咧。